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我们先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雨香、丘比特、圆圆、查瑞、根根、特洛伊、谢谢、赵阳、刘大宝，还有菊、静璇、小豆、耳钉都来报道了。这个时候呢，我要公布一下这周咱们这个爱情大冒险的互动规则。可能昨天已经有参与的朋友大概了解了一下，首先呢是需要你和你的伴侣两个人来同时收听节目参加，所以现在赶紧给他发一个微信或者打个电话，说赶紧锁定一下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广播当中的节目直播。在这里呢，关注了公众号之后来告诉我们确认一下情侣关系，比如说我叫 A， 然后可能我的爱人叫 B， 那我需要在公众平台上发送爱情大冒险五个字加 A 和 B 是情侣或者是夫妻告诉我就好了。因为在接下来今天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来测试你们感情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默契度，所以待会儿需要你们两个人同时发送答案，看看有没有这个不一致的情况啊。昨天都非常好，昨天我们的互动是你们共同看的第一场电影是什么，好多人都发过来了，而且都能明显记得具体是在哪一家电影院看的，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两个人同时都不记得。看看吧，来，现在邀请你的爱人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默契测试的这样的一个问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在今天刚上节目的时候萧萌点播，此刻12:09要送出的这一首五月天之足。喜欢五月天的朋友可以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啦。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看到秋雨低声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的痛。哦哦哦哦哦，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接下来我们要在节目当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于公众平台上的 JJ。他想通过这首歌曲来表明一下自己的心意。那天在聚会上，我遇见了你，一见钟情，而且还主动和你要了联系方式。第一次表白的时候，你说你有男朋友，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作为一个普通朋友的关系。我现在知道了，就是一个人主动了太久之后，心是很容易疲惫的。而我想要的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够陪着你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待上一整天，去爬山或者去看看日出，去虚度一下时光，那样的画面想起来会特别的好。在12点14分，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J 想要点播这首歌《陪我看日出》，送给一位女孩子。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在那吹不 想。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接着公布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情侣、各位夫妻，可以来共同参与的互动爱情大冒险的问题。昨天这个雨香还跟我说了，说复仇者联盟是第一部看的电影，而且还具体给我写了在房山的欢乐城四楼的环球国际影城，印象非常深刻。今天如果说你也在收听节目的话，你可以拉上你的爱人、你的伴侣，两个人共同回忆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叫做你们共同喜欢吃的一道菜是什么。此刻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和你爱人共同喜欢吃的一道菜是什么，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发，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哦。还有圆圆 Cherry 也是今天晒出了他和包先生两个人的非常美味的一餐，刚才看的时候我肚子里面也是直打咕噜。好吧，我们继续来点歌。刚才给你说过了，就是互动问题是你们共同喜欢吃的一道菜，可以发过来。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擅长可爱，他说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的朋友，因为他今天是生日，我们两个人也是认识了大概有14年的时间了，那段时间都特别喜欢，包括飞儿乐队啊、 SHE 还有周杰伦，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特别喜欢艾薇儿和萧亚轩，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为他送出一首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正是因为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才让我喜欢上了这首歌曲。12点20分，来自擅长可爱点播的音乐送出的一份生日祝福，爱的主打歌。

你有没有在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里面看过这个男主角经常会给女生送惊喜啊，突然的捧着巧克力啊，或者是一束鲜花在他楼底下等着，等这个女孩子哎一下班突然看到，哇，心花怒放的感觉。那么在本周呢，也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七夕节特别征集浪漫情侣或者是夫妻都可以。如果说你也一样准备在8月17号这一天给你的爱人一份别出心裁的惊喜，这个时候我们的节目组可以帮助你来实现这个愿望。你可以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与。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玩法，暖心互动，每天中午12点锁定收听哦。 在8月17号七夕节这一天呢，我将会乘坐凹凸租车提供的浪漫专属车辆，一辆拉风的玛莎拉蒂，来带上你，为你策划一场难忘的纪念日。同时呢，我们还会赠送一份价值5000元的黄金饰品送给你们。本次活动大奖由中国黄金真如金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碗心耳钉一对。中国黄金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侣，也要感谢中国私家车共享领导品牌凹凸租车为本次活动提供用车支持。虽然说我们是在广播上这样的公开征集，但是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偷偷的联系我，来告诉我，留下你的姓名、北京地区手机号码，还要写一个真实的爱情经历，我们将会筛选出一对特殊的伴侣，来为你过一个难忘的纪念日。今天节目的半点之后，这首歌是来自刚刚连瑞牧远在路上2018的点播，凉凉送给各位，希望能有一个清爽的天气和心情。 去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还有朋友在问应该该怎么点歌，包括在公众平台上看到的 HCI 还有音还有韩蝉，韩蝉说妹妹萧萌呢应该在回家路上每天都会听这个节目，也想在节目当中给她点播一首歌，任贤齐的我就在你身边，希望你能够开心。还有吴昕说想点播一首小宝贝，这是我和她第一首喜欢的歌，也想告诉她尹丽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不能放下你，因为我做不到。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你只需要在下方的留言栏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要把这首歌送给谁，以及你想要在这首歌里面想在节目当中说出一份怎样的喜欢和思念，告诉我打字就行了。同时如果说你也希望在8月17号七夕节这一天给你的爱人一份惊喜，特别是你希望得到我们节目组的帮助和见证的话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还要写一份你们真实的爱情经历，我们将会根据你的经历来进行一个筛选，同时为你策划一下在8月17号那一天究竟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难忘的节日了。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小雀斑的点播，非常熟悉了，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在12:42为你送出这份音乐祝福。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做 清醒起来，王小波写过爱你就像爱生命，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下半时段为你分享百字情书，有很多朋友都来在 H5 的页面里面曾经写下过。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封是来自赵先生，要写给吕女士。他说十年或许很漫长，但是也是转瞬即逝。从2008年到2018年，我们在一起竟然有了十年的时间了。故事的开篇通常都会很浪漫，起源于那个轻松的岁月，那个同桌的你。十年间或感动或开心或愤怒，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爱情，那么多的事情跌宕起伏，也同时丰富了我们两个人之间故事的情节。熬过了七年时间，我们也是在后来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包括到后来的三口小家庭，以及将要迎来的四口之家。聚少离多的日子虽然说有点苦，但是每次抢到回家的车票，每次的相聚总能够让人兴奋不已。我要感谢你这些年来的陪伴，当然我们的故事未完待续。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我们再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的 HCL， 他说最近正在找工作，还要找房子，心情呢不是特别的美丽，想要点播一首张三的歌，在节目里面鼓励鼓励自己。12:50，来自 HCL 点播的齐秦张三的歌，希望你能够在这座城市里跟随你的梦想一起去飞翔。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些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样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荒凉。 在这首歌里面可以稍稍的听到一点夏天即将要离开的脚步声了。今天是立秋，很多朋友也在公众平台上提到了这个日子，立秋之后呢莫伏，虽然说白天还是会比较热，但是早晚的气温会更加的清爽宜人。最后一首歌也特别适合今天来听，是来自君子的这首立秋，要送给在公众平台上的英，送给吴昕，还要送给晋以及寒蝉，把这首立秋送给你了。明天中午12:00，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已经有人提前预定了一首生日祝福了。我明天再见，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萌。 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纸上写下的希望，说花开了又落，像是一扇窗，可是窗开了又关上，爱的模样，你举着一枝花等着有人带你去流浪，你想睡去太远，书喝了又开掉了，想